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央军委决定授予武警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旗，以更好地激励武警部队的官兵履行新时代使命的任务，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9点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中纪委的消息，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了52.7万人，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8人，乡科级干部7.8万人。商务部回应美国否决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一事，称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投资设置玻璃门、弹簧门的倾向表示担忧。科技部宣布，我国在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量上首次超过了德国、英国，位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世界第一。世界首座双层六线斜拉桥在重庆落成，渝桂铁路开通之后，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最快仅需16.56秒。广州宣布2017年 GDP 总量突破2万亿元，自此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经济总量已经全部进入了2万亿时代。华为诉三星侵犯无线通信发明专利知识产权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三星构成侵权，判定禁止继续销售侵权产品。曾带领中国男足国家队征战2002年世界杯的教练博阿米卢蒂诺维奇正式接受了中国足协的邀请，受聘成为了中国足协青训顾问。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 是我情非得已。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再见的心情，是不是见一次你失去了勇气，等着你，爱着你，在心里问我自己，等着你，哦，爱着你，从今以后错得更多更寂寞，每一个人都有不被了解的时候，你我为何错过太多，如何让你看见现在的心痛，心中的话总来不及对你说，等着你说出再见的心情，是不是潜意识你失去了勇气，是不是潜意识你失去了勇气，等着你，爱着你，在心里问我自己， 九六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你每天都会记得遛狗，因为回到家它就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记得吃饭，因为胃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玩手机，因为推送会提醒你。但是爸爸妈妈却很少提醒你，你有多久没跟他们一起聊天吃饭了。让我们以身作则，弘扬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常回家看看。 出门前那充满担忧的千叮万嘱，是妈妈对孩子最深切的爱。拥挤的人群，汹涌的车流，带给他们的是惊恐和无措。 让爱汇聚成醒目的橙色书包，让每个听障孩子都能平安回家。开车的朋友，请您为这些背橙色书包的听力障碍小朋友放慢车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今天的这一时段想要推荐到的第一个歌手呢，叫做林子祥。如今会唱林子祥的人真的已经不多了，而且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朋友， 但是林子祥的歌虽然说是跨越时代，却让我觉得亲切又好听，每一首都是朗朗上口，好像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听到他的上一句下句都会脱口而出。他的歌怎么形容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林子祥的歌像一碗浓郁的牛腩面，劲道十足，功夫盖世却低调无华。但当你吃遍所有繁华花样之后，你会发现一碗牛腩面才是真正的好越味，可是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熬得出这一份情真意切的好汤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子祥，敢爱敢做。 走过。

最终的过去唤醒我、哦哦、我告诉我自己相信还有爱情，让我再一次全心地爱你，这一次请让我 否定，如今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常常擅长去抬高别人，贬低自己，即便有的时候谦虚纯属是客气，但是如果你对人类的自信、自尊感甚至自恋稍加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适当的骄傲会使人进步的。今年九六九，我是周周，我希望呢世界上所有的大人在小的时候都能够被保护得很好，被真诚而温柔地爱过，他们学会爱自己，学会健康的自恋，即便知道自己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但是人群中我的存在依然是独一无二的。有这样的态度，生活才能够更有正能量。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加强和改善老年人残疾人出行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交通运输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出台意见，提出要保护利用好老旧厂房，充分挖掘文化内涵和再生价值，兴办公共文化设施，发展文化创意企业。商务部门的消息，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生效实施的自贸协定15个，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涵盖8000余种零关税进口产品。我国第21批赴赞比亚军医医疗队启程，将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和技术帮带任务。从1984年开始援助至今，我国已有数百名医护人员为当地成千上万名民众提供了医疗服务。近期我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雪，部分地区的蔬菜供应以及价格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通知，指导地方及时投放冬春储备蔬菜，保障市场的供应。海淀区两会召开老楼电梯加装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2017年海淀辖区内的老旧小区的住宅楼已有214部电梯开工实施。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布未来25年国家环保战略，宣布英国计划在2042年前根除使用所有不必要的塑料垃圾。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上映至今的热度不减，近日又传出了电视剧版《芳华》即将开拍的消息，而因为省时省力降低投资风险，影视套拍也是颇受青睐。 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喜欢一个人寂寞。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继续推荐到的歌曲来自孟庭苇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2年5月，这首歌是由台湾华星唱片出品。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售量超过了40万张，全亚洲累计的销售量也达到了1000万张，并同时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无声的雨》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三首歌曲入围到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当中。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呢，就和我们一起在孟庭苇的歌声当中感受冬天。

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忘，无所谓悲伤，只要学会抵抗。原来爱情这么伤，原来爱情是这样，这样峰回路转，泪水迷 十几年前的时候吧 ，F 四凭借着剧集《流星花园》可以说一举成名。当时的《流星雨》是唱遍了大街小巷，几乎整个亚洲也都陷入到了 F 四的狂潮当中。《流星花园》的热播让他们迅速成为了万人瞩目的超级明星。当时犯花痴的女孩子们会把他们的海报贴遍整个房间，而那个时候的女生大多数都很喜欢道明寺。不管是这一部剧还是这一首歌，都可以代表着青春和曾经年少时的烙印。 感若

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提醒你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哪一站》，是由羽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羽泉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哪一站的歌词将人生的每一段缘分与相遇比喻成了上车下车的关系，羽泉呢也是想通过这首歌表达，谁都不能确定会走多远走多久，但却始终在心里留有某人在下一站等待的信念。这首歌在创作上依然是羽泉擅长的流畅的旋律，带来的听感呢也是一气呵成的那一种痛快感和完整性。而我最喜欢的却是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下一站总会有人在等待你的那种信念。来听羽泉《哪一站》。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 哎呀，疼死我啦！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为了自己和他人，禁止高空抛物。 妈妈，今天睡觉前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呢？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勤喂一粒米只要一个习惯。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相信不少的车友都曾发现，车辆用久之后，车大灯就没以前那么亮了，照路的时候总是模模糊糊的，在夜间行车看不清路况，这间接的增加了行车风险。其实咱们可以将大灯自己来清洁干净，就可以变得明亮如初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车大灯发黄变模糊的原因。汽车大灯表面那一层透明壳通常是采用聚碳酸酯材质来制作的，非常的坚固清晰，但说到底还是一种塑料，在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它就会被空气中的灰尘、小石子慢慢腐蚀刮花，甚至因此而产生一些难以洁净的黄渍，从而导致车灯不明亮，照出来的光线非常的模糊。肥皂水是属于弱碱性的物质，不具有腐蚀性，其性质温和并具有较高的清洁能力。我们只需要将泡好泡浓一些的肥皂水均匀地倾倒在车大灯的表面，约10分钟左右，再使用柔软的海绵反复擦拭，就可以彻底地将污垢除净，并且还具有一定的抛光效果。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用于日常养护的，大家可以在平时闲暇的时候就使用软布轻微的擦拭车大灯，就能够避免顽固污渍的形成，保持车大灯的明亮了。在擦拭过程中，切记不可用粗糙的抹布，也不可用力擦拭，因为车大灯表面那层塑料很容易被刮花，一旦大灯表面被刮出痕迹，就容易藏污纳垢，很难被清洁干净了。方法其实很简单，也不用花多少钱，只需要平时用点心，就能够起到极好的防护作用。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我宁愿看着你睡。